切记，周末如果要去的话，是需要提前预约的。地点呢，在朝阳区的广渠路11号金泰国际大厦的 A 座5层阳光中庭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读书的地方是猫的天空之城，名字是不是很特别呢？这家书店来自姑苏城，在苏州，它有一个院子，有一些书，有一些明信片，还有一群朋友。除了卖书看书，这家店里还有专门的一面墙用来放明信片。和别的明信片不同的是，这里的明信片都是寄给未来的，写给自己或者写给朋友都行。屋里弥漫着咖啡的味道，是一个适合放松自己的好地方。猫的天空之城，地点呢在朝阳北路龙湖长营天街东区3层。接下来我们去往老书虫书店。老书虫书店不止一次的在我的节目当中被提及，而且呢它也被外国的杂志评为北京最美书店之一。它的位置简直太好了，而且格调又足够的安静，在三里屯酒吧街里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，外面初看仿佛是一个大仓库，艺术气质浓郁，让人会想起798。而进去之后呢，这里别有洞天，让人感觉一下子便安静了下来。这里是咖啡馆、图书馆和书店的复合式经营模式，以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为主要对象，里面的书籍以外文书居多，射灯和落地灯都并不是很抢眼的暖黄色的灯光，周围的装修风格依然是古朴怀旧的模式，好像走进了伦敦的图书馆一般。标签上注明了各种分类，整间书店分为3个部分，一部分是书架，一部分是餐厅，里面还有三明治和咖啡简餐。另外呢，还有一部分衍生品，像明信片呀、书签呀、笔记本呀，一些小文艺的东西在这里也会有。 不晓得怎么了，我的心绪，我认为可以再继续。一段没轮没奂的爱情，深刻的爱情，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，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。爱是暖暖的清晰，爱也很清晰，双手的温度填满在心里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，记得彼此的心。哦哦哦，我看见了一个大笨钟，却看不见他的动作。我走进了旧的地铁站，去到达我想要去的地方。离开你，没轮没奂的爱情，深刻的爱情，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，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。爱上暖暖的清晰，爱也很清晰，双手的温度填满在心里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，记得彼此的心。 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。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在北京寻找那些最美的书店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模范书局。模范书局，满眼都是民国范儿，从装修到藏书都保留了北平时期的气质。店里的民国老家具、旧版的珍藏书，还有老板娘收藏的各式的日本茶壶，在这里看书感觉整个人都穿越了呢。精致的午后来这里读读书，环境非常的不错，在这里工作更是一种享受。地点在西城区的杨梅竹斜街31号。 这样闯进我的心窝， 下面我们去往的是彼岸书店。这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书店，开放式的书架区域设计了小桥流水，地板上铺满了鹅卵石，旁边还有小亭子，可以提供给爱读书的人随便品书。这是一个隐藏在众多市井招牌中的低调的、拥有古朴文化气息的独立书店。书店里有好几个茶室，里面的茶也都很讲究，周围散落着几间别致的小茶室，古朴而又传统。在这里可以会客，可以聊天，可以喝茶，可以看书，更可以洗涤灵魂，纯净内心。地点呢，在花园路2号牡丹科技大厦的1楼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店叫做天堂时光。这是一家蛮有情调的小店，很适合静静的来品一杯咖啡，随便的翻翻书。店里有很多自制的明信片，都很美，而书架上的书多是文学、旅行、摄影和很多小资文艺范儿的感觉的。它的地点呢，在北锣鼓巷45号。 从门前经过，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，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，你是对的时间，对的角色。 下面这个书店就更特别了，它的名字叫做延己右， 在中关村一条僻静的街道上，闹中取静的完全没有中关村的浮躁味道。延吉右书店共分两层，一共有800多平方米，连接两层的是一个大大的旋转楼梯，楼梯里也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。就这样的风格，光是看着是不是也要美哭了呢？这不仅仅是一间书店，一楼还有咖啡区，简洁而又美丽，地点在中关村图书城的西大街35号。甲骨文阅读是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的地方，当然了，这个阅读是愉悦的悦。甲骨文阅读在广内街道办事处的图书馆，号称最美街道图书馆。这里的装修非常的简单，没有过度的装饰，但是觉得非常的清新而又自然。地方是很好找的，就在三进宾馆的院里，环境也好，各种配套设施齐全，有大人读的书，也有小朋友读的书，安静优雅，很不错的一个周末休闲选择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木鸟漫画，听着名字是不是感觉有点神秘呢？没错，这是一家神秘而又厉害的书店，店主好像来自不同的星球，在这里收获了许多梦寐以求的绘本和来日方长、细水长流的生活哲学。这是一家专门卖世界各国的漫画和绘本的小书店，而且很多都是独立漫画。贴心提醒，老板很忙，所以呢，小店上午是不营业的，非常不好找，周日还不开门。记住它的地点吧，在新街口南大街187号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还是专门的抽一点时间，在人家营业的时间去上一趟。记住，周日不营业，上午不营业。 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，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？好久不见，你说我大不相同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。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，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。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，放宽的心情没了。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锁下了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。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，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，当树上还笑话我都笑了，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？好久不见，你说我大不相同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。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，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。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，放宽的心情什么都变没了。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。想要吹 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，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，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，大树上还很空，你要不要陪我？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继续我们的小清新文艺书店之旅。接下来呢，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今日艺书会书店。今日艺书会呢，有着浓浓的文艺气息，有许许多多雕像和艺术造型在这里，而且呢，它自己周围的街道也都是色彩缤纷的。店里还卖许多样式的小礼品、书签和笔记本，以及一些小摆件，都是非常有特色的。而这里的周围呢，环境优雅，人不多，很安静，特别适合小聚或者独自来转一转。地点在百子湾路32号今日美术馆1号馆的首层南侧。下一个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店叫做库布里克，这儿的书让人看一眼就觉得眼前一亮，荷包一紧。这里有咖啡，做得很漂亮，果汁也不错，但是不能一边看一边吃东西，要爱护书籍，这是店里的要求。库布里克书店对面就是百老汇影院，旁边还有高逼格的艺术中心，经常会有什么诗歌朗诵之类的分享，比较小众吧，但是确实很不错，值得一试。地点呢，在东直门香河园路1号当代 MOMA 当中。作为北京最早的24小时不打烊书店，三联韬奋书店怎能不在我今天的盘点当中呢？夜晚，这里是有最后一盏灯一直亮着的地方，新的一天又从这个书店开始。无论是秋风瑟瑟，还是夏日潺潺，无论你是刚加完班在回家的路上，还是夜猫子出来闲逛，总有三联书店还在陪着你。三联书店在美术馆东街22号，还有一家呢在海淀区清华同方科技大厦的1层。这两家店同样都是24小时不打烊的，与其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还不如来这里尝一下深夜阅读的滋味。 这心愿不会变，爱情有点甜，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。 最后我们还要为儿童推荐一个读书的好去处，那就是普普兰绘本馆。美国网站选出全球20家最美书店，普普兰绘本馆面向儿童市场也是名列其中的。这里不但经营儿童经典读物，而且呢还策划执行儿童的早期阅读活动，同时也开发版权进行出版。推开普普兰绘本馆的玻璃门，看不到书架，也没有5颜6色的玩具，左手边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小厅，从房顶的墙壁到地板，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的绒毯依次铺就而成，营造出了一个充满童趣的梦幻世界。透过一扇大大的玻璃窗，懒懒的太阳会照射进来，随手从嵌在墙壁里的书柜中拿出一本漂亮的绘本，静静的就这样开始了阅读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